有些中药方可以调理到人的心情，这件事情是还蛮厉害的哦，就不只治身体，而且治心情。那我们中医在如果以一个比较粗糙的五脏论点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人生气会伤肝，那肝受伤了之后，这人会怎么样？会更容易生气，犹豫不决会伤胆，胆受伤的人呢会更加的容易犹豫不决，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方式，在就情绪在跟内脏的一种关系之中这样子恶化。我们前面教一肝散也同时讲到这个忧郁的这个治疗嘛，忧郁症的治疗。那陈氏夺出里面其实关于这种情志病还蛮多的，只是有一些我觉得我没收，比如说那个人因为烦恼太久忧郁所以变白痴了，那就是痴痴呆呆，那种的话通常在古装片才看到嘛，就是好像我们最近也遇不到，所以就算了，就那种方就不太想理他了。而且我对于这种治疗情志的方啊，一方面有我的一种尊敬，一方面也有我的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会听到我的学弟跟我讲说说是老师说啊，这个人吃了甘麦大枣汤之后，原来很忧郁的一个人心情会变好。所以呢，我那个学弟呢，他就遇到有人失恋就给他吃甘麦大枣汤，然后就很高兴说吃了之后果然就比较没有再哭了。我听到这些故事会觉得说，比较重要的是不是如何让自己变可爱一点，不要失恋，或是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对象让自己不要失恋，而不是吃甘麦大枣汤。就是这对情绪我一直会有一种问号啊，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用药来处理，就用药来处理是不是一个治根本的方法。就像有人告诉我说甘麦大枣汤，就有一个人他常常会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思啊，很悲观啊，吃了甘麦大枣汤就好，吃了甘麦大枣汤之后就好了。那我就说，我就问那我的学弟说，那他那个人是不是现在还继续在被坏女人骗？那如果他继续在被坏女人骗，笑嘻嘻的被骗跟哭着被骗，我觉得还是哭着被骗比较正常吧。这情志不能乱玩弄的，就是有的时候情志是你的一些所作所为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它是一个事情的因果的反应，就是你玩弄情志要有一点，就是要有限度啊，就是，所以我听到就是有一个好用的方法，大家就这样玩的时候，会觉得，至少好像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啊，就这样子。但是呢，辩证路的这个解怒补肝汤啊，但是有些用，就是他说如果一个人容易生气，然后越气就越容易气，那这样子的一种个性的人用解怒补肝汤会好。而这个方子在实际上操作起来蛮好用的，就是人生气其实白芍就要用这么多，气的时候都会起肝风，所以要用荆芥来疏肝风这样子。那大概这样一个结构，我想要人吃煎剂大概是有点痛苦，因为喝起来会有白芍那么重啊，一碗喝下去会蛮难喝的，虽然不是很苦，但是也不能叫好喝。那吃科学中药的话，那效果可以说因为它药没有那么重，所以效果不会很明显。但是无论你是少量吃多量吃啊，这个方子就是一个很易怒的人，他吃了之后他会发觉他好像越来越懒得生气了，就是我本来以为他要那个脸色大变的事情，他会觉得好像那时候他就不太想生气。就是以情志来讲这个方子是有效的，所以但是你要如何骗那个人喝下去是个问题，就是了。你们当然我觉得同学就是自己如果觉得自己最近脾气越来越坏的话，你就要小心，是因为脾就是生气伤肝，然后肝伤了之后更容易生气，就恶性循环，那你自己就喝一点解怒汤把它消掉。 那接下来这个祝勇丹呢、啊、也有一点用，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他胆子小容易恐慌的话，这个药吃的会有一些帮助，就是能够补肾啊，能够补胆这样子的结构的方子，大家都会有一点帮助的。不过祝勇丹我是这样子说吧，就是我从前蛮多年前我吃过，就吃过以后就会觉得对一件事情好像不那么怕了，所以我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那你如果说经方的话要治疗这种东西的话，治疗恐慌症类的东西是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不过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处理的范围就比较广义，因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处理的东西是我们一般泛称的一切心灵创伤啊，就是它的那个理论我们以后再来谈。那如果要一个人的心比较定比较安，你用加药里面加什么龙骨牡蛎之类重症的药啊，或者是加什么铁粉啦、朱砂啦，这大家都会有一定的疗效。那不过要一个人勇气，要有勇气涌出来，可能就要用到肉桂了。所以你这个祝勇丹里面要加铁粉啊，加磁铁粉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只是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有人是用受一个小刺激就很容易害怕的那种个性，那十方的世界还有一个方啊，就是它的主要的结构比较是祛痰，他认为说人的这种惊吓恐慌跟痰比较有关，所以是用那种茯苓半夏类的东西啊、哦，把脾胃的痰去掉，认为说人的痰越少越不容易恐慌，那这也是一个思路。而我呢主要觉得一面在讲这一则一面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感觉，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们现在不要说台湾人了，就是许许多多的地球人一辈子都是被恐惧所支配的，就是因为怕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因为怕怎么样所以怎么样，那一辈子的一举一动都被恐惧所支配的人，他到底为什么需要勇气？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周遭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勇气这个东西，所以你说吃了这药可以变勇敢一点，谁要勇敢啊？我其实不常见到谁要勇敢的，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恐惧没有要勇敢，所以在人生观或者价值观的范围里面，我不觉得这个药到底有谁要喝它。不过如果是那种已经有一点像是恐慌症的人了，那这个药就可以用一用。不过已经是恐慌症的人呢，这个方子就不见得有柴胡龙骨牡蛎汤好用，就是这个人很怕听到声音啦，就是躲起来不想见人啦，这样子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药会有一点帮助。但是你不要跟我讲说那我给我们家的宅男啊吃这东西他就肯走出家门就要找工作了吗？我想宅男吃了之后会更有勇气跟父母继续长期抗战下去啊，就是有一些更高层的生命结构可能没有办法用这个药得到太大的改善啊，就是更高层的生命结构它的问题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就大概认识到啊，就是虽我想我们在中医的方剂里面都会多多少少会看到一些跟情志有关的，甚至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古代会说什么合欢皮可以捐愤，就是把你的愤怒送走，然后或者说萱草可以忘忧，对不对？就是都有一些跟情志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其实一个人的失眠有的时候也是跟情志有关的嘛，可是我们中药处理失眠效果还不错、啊、对不对？所以能够处理到情志的药方是不少的。那在这些不少的方子里面呢，那陈世铎的什么解怒汤啦、这个祝勇丹啦，都还算是蛮有效的啊，所以他的开药的路数可能同学可以参考一下。那接下来两个方呢是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可是如果班上有一些女同学你觉得这些方不重要，希望你不要责怪我， 就是在这里先祈求同学的谅解，因为当我在讲这种方子的时候，我说一些我认为的义理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人听到一种好像是看不起女人、歧视女人的论点，所以讲这些东西我个人会有一种抱歉的感觉。就是说比如说像，但你也可以说古时候的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啊。但陈士铎他这个散花丹啊是什么，就治疗花痴的。那他说就是他认为说，古时候他认为说，如果一个女人啊，她长期的就身体已经成熟了，可是她的没有男人来让她这个身体得到一个疏解的话，她会因为肝气郁结变成对男人失去这个品鉴的能力，然后什么男人都可以抓进来玩，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想可能有些女同学会觉得说，你把我们女人当成什么了，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古代也有人是这样的，坚持了一辈子还拿到贞洁牌坊，对不对？所以你并不能说所有的女人都一定会失手，好，就是操守这个东西不是一定会，但是这里会这样的议题里面会呈现出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男人不会这样。这就是中医他在基本论点上面有一点点男人跟女人的生理结构的看法的不同，就是说女人的这个性方面的不通畅会直接堆积成肝郁的现象，然后肝郁到极点的时候，他的情志上面的那个发作会很严重。可是相对来讲，男人的性的压抑啊好像不太会堆积在这个区块，所以在中国人的对人的身体的认识来说的话，不会觉得男人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说男人有没有色情狂？有，但是男人的性欲相对来讲比较好处理，就是男人比较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方法解决性欲，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有一个男人他的性欲很大没有办法解决，那给他吃什么？补阳药就好了嘛，对不对？肾气小健、贵妇理中什么都可以啊。吃了补阳药，副交感神经一出来了，他的那个性欲马上就平息了。就是你能够让副交感神经生长，当然性欲就平息。所以男人性欲旺，只要吃补阳药就一下就解决了。所以依男人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在以身体结构来讲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在女人的身上，如果真的有这种不通畅堆积起来的话，有的时候对心理造成的那个干扰会比较严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好像啊，女人的情绪跟身体是比较有高度的连接的，那男人的情绪跟身体的连接度没有女人那么高。那我这样讲，你不要觉得我在看不起女人啊，因为像男人这种没有高度连结的动物，他在公司加班已经抱了一个肾抱了半个肝，他继续在加班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也没什么好嘛，对不对？就是对高度连结、低度连结，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什么有什么褒贬意思的东西。不过呢，我不晓得同学们是不是过的是普通级的人生。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有机会听到很多真人真事的限制级的故事。那当然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是中医课，不放色情影片，所以我也不想跟各位同学细述所有的我听过的一些事情的内容。我只能说陈士铎说的这个状况存在，而且不像我们一般良家妇女以为的那么少，就是他这个东西压抑在那边产生了很多情志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是外国的妇女还比较简单，因为外国的这个性观念比较开放嘛，所以他们比较会感觉得出来，哦，我是性的欲求不满。可是我们东方人的妇女在这方面是比较压抑的。那比较压抑会变成怎么样的状况呢？我讲一句可能很多女性同胞要揍我的话，就是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家庭，他的女主人脾气很坏，其实第一件事情要想的不是什么夫妻沟通，第一件事情要想的是性生活不美满，就是说基本上的设定就是女生性生活越不美满脾气越坏，甚至不是发生在脾气坏，而是多疑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她会觉得怪怪的，那个怪怪的那个感觉会从各个情绪上面的角度冒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你可能会反问我说男生啊、哦、性生活不美满会不会，也会也会，只是男生的性生活不美满他的那感觉是什么，冷冰冰的，脸臭臭的，就是他的那个发作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女生的性生活不美满，他发作的方法就是很容易被挑取情绪，很容易会焦虑，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就是你就想到那解怒汤里面说的那个状态，就是人的那个愤怒，那种忍不住的烧上来那种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会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古时候的那个房中术的那种上古经典文献，比如说天下至道谈讲七损八益，那个最后就讲说，当你身为一个男人好的练成的这些七损八益的内容啊，然后就是那七损就不要练，那就坏的、啊、就是八益的内容就练，就是都练成了啊，那这个然后会怎么样，他最后的结论是女乃大喜，就是说你让你的女人啊很开心了，开心了就会怎么样，就会开开心心的侍奉翁姑，开开心心的对待小姑，让全家就太平了。就是说基本上要一个要给家庭不爆炸，就是要像那个非常低俗的那个鸟头牌什么什么的广告那种，就是说就是当你在这方面让女生开心了，女生就很多事情懒得跟你生气了，懒得计较了，她解脱了这个身体的压力，她也可以好好去过她的日子，就是她就可以不执着你这个男人了。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婚姻制度的社会，所以当你不能够随便叫牛郎到家里面外送解决的话，那你就只有这个男人能够帮你解决这件事情，而他不合作的话，那麻烦很大的，就是那个心情上面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当然男人性欲的不满足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男人的问题什么出去花心啊或怎么样，就是他比较是往另外方向去乱搞，可是女人的这方面她情志上面的反应很多。那如果你要说我听过的各种限制级故事啊，就比如说有听过一个限制级故事，那故事是要在十年之后听到其中的某个人讲出真相才会觉得那个女生很可怜，在那个人讲出真相之前没有人知道那个女生很可怜。就是说有一个太太，她就是非常的生性多疑，然后呢就所谓的生性多疑，就是她结婚之后啊，她就什么都怀疑她老公，她老公回来就检查她衣服，让她老公一直都没有外遇，然后她可是她老公到大陆去上班，她就逼她老公要写切结书绝不包二奶这样，然后她的因为她老公看起来是那种很就是很温和的人，所以她的先生的家人这一边以及这个女生这个太太的自己的娘家的这一边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怎么这个样子，就脾气那么坏，那么奇怪，那么多疑，然后大家都帮着这个先生这样一起来，就是一起来说跟这个或者劝告或者责怪，就说你不要这个样子，你老公已经是模范老公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这女生的脾气越来越糟糕，然后弄到后来有一天她老公回来，她就说离婚，就这样子。那大家都觉得这女生歇斯底里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子，就是都一直责怪这个女生，觉得这女生没有当个好太太，发神经一样。然后可是我听到这个故事是这个事情的蛮久以后，就是蛮久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她的先生是在离婚之后的一些作为才让人发现说，哦，原来她的先生是比较偏同性恋这边的人。所以当那个先生对他的太太在肉体上面就是没有那种亲切感的时候，那个太太会被这件事情逼疯掉，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莫名的觉得不对劲不对劲，那种身体上面那种不满足。那个先生事后有在很久之后也会也讲说，其实在家里面的话，他太太就是会那种晚上在床上把他架住让他坐那种，然后就是 就是会就是被这个欲求不满这件事情折磨的这样子的故事啊，所以就是像这一类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社会的底层啊，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而且这样发生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女人脾气怎么这么坏，这女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就是直接就去责怪那个女人，而没有发现说这女人可能是在肉体上面被亏待了，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虽然我不是说绝对各位女性同胞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是要正面去面对的。因为说不定在座的同学有人会发现说，我在家里面最近莫名其妙脾气变得很不好，那这件事情我建议是在如果你是结婚的人，你要从这个角度也要列入参考点，就是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那当然，如果同学你会说我的老公是很不行啊，可是有孩子啊，那我也不想离婚啊，那怎么办？那只好请在家默默的喝三花蛋。至少舒服一点了，不然怎么办？那后面他就有讲说，有一些修道的女人、出家的女人、寡妇，她也可能会因为这种欲求不满，就这样肝火这样一直干烧、一直干烧、一直干烧，然后烧到后来就变成虚劳症了，哦，血都烧干了。那当然，这种虚劳症你也不一定要说。现代社会也不用一定要讲什么欲求不满的女人啊，女漫画家赶稿也会这个样子啊。但这样子的病啊，我想因为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啊，我们都是这个学中医，就是在观点上面可以比较中性，就是比较无所谓，就好像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科学的事件来谈。可是有些人他其实这件事情对他讲不是一个科学的事件，但是我觉得谈到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件事，在我们的课堂，我们就当它是一个科学的事件来谈。可是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妹妹是比较算是佛教徒了，那他在这个长期受到他的这个认识的，他所认识的什么师长啊或者书籍的洗礼之下，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觉得肉体关系是罪恶的，是一种沉沦的堕落的象征这样的，就他对这个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观点。于是呢，他当然是不太会主动去交男朋友啦，因为他觉得交男朋友是一种沉沦的活动嘛，他觉得他可能身心都要献给佛跟菩萨这样子。可是我的这朋友的妹妹，就是有一次跟他这个哥哥就在家里面哭着忏悔啊，说他发现他自己有这种方面的欲望，然后就觉得自己很龌龊、很肮脏，就这样哭这样子。那我要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每一个女人她的观点对于性都是那么开放的，可能有些人她对于性的观点是很保守，甚至是觉得很负面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其实很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这种肝气郁结，然后变成虚劳的状况。所以要处理这些东西，我们这样，如果是在临床上面的话，遇到这种离婚妇女啦，就以中医来讲啊，遇到那种离婚妇女啦，或者是一直不去结婚的女人啦啊，就是从前那个年代，那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会觉得好像开药有点开不进去，就是他的那个肝气郁结的那个。没有办法调和的那件事情就一直存在在那边。那这是一个临床上，以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临床上会遇到的问题。那甚至我们之前谈到房中的事情，也讲到性这个东西是用来调整神经的嘛，等于是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有健康的性生活的话，他的交感神经就一直勒在那边，像副交感神经就一直起不来，他就一直处在一种神经紧绷，然后心情恐慌，然后抵抗力低落的状况。所以这样的状况其实跟这个性这个议题啊，有的时候觉得说是不要碰啊，有的这个 如果在性这方面不能处理得很好的话，其实人很多病哦，很难医，有好几种病 是很难医的，尤其是神经官能之类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说，哎，人类为什么对于性要这么的谴责啊？就是我觉得会不会这东西本身是一个人类的我执所做出来的结论？因为我觉得在读庄子的庄伏篇的时候会感觉到，如果善用性能量的话，那是一个对人的身心健康很有帮助的事情。可是现代人是不是因为都选择了恐惧这一边，所以对于性这个东西，它的能量刚好跟人的恐惧的能量是相反的，所以人会变成把性当作敌人。那是因为大家都选择了恐惧，选择了物质的世界，选择了交感神经这一边，所以把性当成敌人。然后就出现一句我一直觉得很可怕的话，什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就是听父母的话是全世界最不健康的行为之一，为什么是百善之先？就是最不健康的事情变最健康的事情，然后最健康的事情变最不健康的事情，这是人类的我执的结论啊。我自己是有这种看法。糟糕，这样会不会被什么称为大众公干呢？这个，那像这个肝气郁结到像郁结发火这种，如果是一般的药的话，我们说什么焦维逍遥散什么都可以医，还不错。那但是肝如果要说到少阳区块啊，如果是少阳区块有火，那个火烧到最激烈的时候，其实像你说这个虚劳，它有用这个玄参啊、丹皮、牡丹皮、地骨皮哦。你知道这种东西其实是已经到达什么？到达骨针了。会用到牡丹皮、地骨皮，是已经到骨针的程度了。就是少阳区块的阴虚发热啊，气虚发热，什么什么补中益气汤啊，什么那种比较普通级的。那到达那个劳症的极点的时候，人的骨头里面的这个磷哈，它会自己产生化学反应，做一种类似自己燃烧的现象，所以骨头会变烫，然后里面这样烧出来。那到了骨针的时候，那就是牡丹皮啊、地骨皮之类的药就要放下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少阳区块的清热的药，青蒿也要放下去啊。就是青蒿草字头一个高，帮我擦掉好了，字太丑。那所以骨针类的病，其实我的讲义是没有什么放了，但是它也是这个少阳区块，就是在我们疾病的归类里面要放到少阳区块。那接下来一条这个中风的啊，这个中风是我贴错的地方了。其实这个不是放在情志类的，它就其实我们中风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绝不是什么中风都是少阳区块，绝不是什么中风都是肝胆之气郁结。只是陈世铎他特别讲到，如果一个人中风他是左手不能动，就只有左手，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是肝胆之气郁结的中风。所以如果将你们遇到有人中风是左手不能动的话，那你就要想一想啊，可能要用这样的治法。那接下来呢，外感内伤类我们就快快的带过。就是一般我们刚开始感冒啊，都是用什么葱姜煮红糖啦、什么桂枝汤麻黄汤啦。可是父亲主派他在一开始感冒的时候就用所谓的柴胡汤结构来打，然后临床效果好不好呢？就是也还可以耶。所以他们的这个派别就让人发现说，其实柴胡汤哦，用来对刚开始的感冒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同学也可以参考看，就如果你觉得吹冷气吹有点怪怪的，吹风人有点怪怪，刚好家里面没桂枝汤只有柴胡汤，那可不可以用？用嘛啊，就用下去。那接下来他的这个泻火啊，泻火是这样，这个我从前中医基础讲义也放过，就是因为人的火气就是要上升的，那人的身体要上升的气流就这一道，对不对？这个左升右降，这个左升之气特别明显，所以人的火气就是很容易跟肝胆上升的这个气归并到一起。所以父亲主他们的论点就是说，你要泻火，你就要从肝胆区块为主轴，因为火气都会来这里，就像热如解释啊，就是感冒的时候都走那边那样子。但是也有历代的十方派的医家也有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说他会认为说，因为肝胆少阳区块里面有最多的这个相火，所以五脏会上火都是这个肝胆的区块的相火跑出来作乱造成的，所以所有的火都要责之于肝胆，就是两种说法都有，就是刚好是颠倒的啦。但是 意思就是以结果来，就是最后就是说所有的火症都跟肝胆有关系，所以他要退火就要以肝胆为主，再加一点各个经的需要用的退火药。那这个同学看一下，就是一般退火药的归经就是这样子啊，心火用黄连，胃火用石膏啊，然后肾火用黄柏之母，肺火用黄芩，大肠火用地榆，小肠火用天麦冬啊，这是非常基本的打法。而这个当然你说我们刚刚讲到当归龙会丸呢、啊也有可能可以用的。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肝火太旺，如果张仲景的话他会怎么退？我们当然桂林本里面啊有什么什么这个火在哪里怎么退这个事情，不过在没有桂林本的时代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太过于生气所以吐血了，那这样一个太过于生气吐血，如果是十方的世界可能用什么当归龙会丸之类来清这个肝气的这个燃烧，那可是如果是金方的世界用什么呢？金方的世界用三黄泻心汤啊，大黄、黄芩、黄连，然后热开水冲一下然后就喝。为什么热开水冲一下就喝？因为你再煮的话就变泻药了啊，它只是要退火而已嘛，所以就滚水泡过一下就好。那你说三黄泻心汤跟这个泻肝火的方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比较有效？那历代